03-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肩上力量紧握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为你带来这个周二夜晚最暖心的问候。一首经典老歌，一份心情故事，告别白天的喧嚣，就让我们在这里把心情彻底的放松下来吧。来听听思南的 I Believe。 I Believe 你会在哪里等待，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 I believe 你还在把爱深埋，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看不到未来，却挡不住相爱，就算短暂分开，也不 真心的 孙楠当年因为电影《不见不散》而被我们知道，继续听到的这样一首歌呢，也是电影里面的插曲，蔡健雅带来的一首词，这是电影《悟空传》里面的一首插曲。歌曲以电影中孙悟空和阿紫的凄美爱情故事为创作灵感，诠释了心中有爱但却来不及相守的那个深深的遗憾。 小满天，一起看晚霞满天，当闭上双眼，还往返流年，未完的心愿，依偎在你身边，曾是我憧憬的明天，就化作一缕紫烟，环绕你心间。若能再多看一眼，滚烫的心，炙热的眼，你的泪滴落的瞬间，划过我的脸，还没开始觉得来不及想念，刹那之间转开永远，旧时的情景在浮现，流淌在心底，化一缕烟飘散。 的 少真心真意的承诺都不够。想过从此会一个人走，你却走进了我的心痛，胸口那股熟悉的温柔告诉我有继续的理由。为了你，我能够放弃一切去追求，我愿意陪你走，握着你的手。 现在是21: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体味1033，三河正宫最美的声音。恒业金堂59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59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河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钠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就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向远方生活，小小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二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我好想你这首歌呢是吴青峰创作，这首旋律创作出来之后呢，被他雪藏了5年的时间。最开始吴青峰不想自己演唱，就把这首歌送给了别人，但是后来又被唱片公司拿了回来。2013年《小时代》的导演郭敬明在剪辑的时候初次听到了这首歌的 demo， 就被这个曲子所打动了，所以立即决定把这个曲子作为电影《小时代》的主题曲，并且邀请苏打绿来演唱。 开了的眼前的模样，偌大的房，寂寞的窗，关了的全都一个样，心里的伤无法分享。生命随人流去，随白发老去，随着你离去，快乐渺无音讯，随往事淡去，随梦境睡去，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我好想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我还踮着脚思念，我还仍记忆盘旋，我还闭着眼流泪，我还重复无所谓。我好想你，好想你，却欺骗自己。

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意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的水中娇艳的垂涎， 现在是21: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今天晚上运营价值观。 欢迎来到今天的运营价值观。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呢，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产品即使很少打广告，你依然会见到很多人使用并且谈论它，而有的产品呢，即使投入了大量的广告，却只能安静地陈列在货架上。 Zara 和星巴克就很少打广告，可他们的产品风靡整个世界。相比之下呢，一些投入大量广告的产品，比如说保健品，销量却一直下滑。那么如何才能让自己的产品即使很少打广告，也会像病毒一样到处被人们使用和谈论呢？那接下来呢，我们用两期节目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让产品变流行的11种方法。第一，我们要做到可视性。想要让你的产品变得流行，最首要的条件呢，就是让它具有可视性。可视性有很多种解释，但绝大部分呢，是针对人的感官而言的。容易被看到，容易被听到，容易被嗅到，容易被摸到，容易被尝到。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认知层面的，容易被感觉和理解，通 通俗的来讲呢，就是刷存在感。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商家都鼓励消费者拿着他们的商品在朋友圈晒自拍了，目的呢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有人在使用这些产品，进而呢自己也更可能去购买。如果像星巴克这样，我们去了之后就会自觉自愿的发自拍，那它的运营人员可以说是很伟大了。这看上去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啊，即使是营销大神也很容易忽略可视的重要性。第二点啊，是反差感。光有可视性可不够，毕竟现在可视的产品信息太多了，比如手机大家都有一部，品牌各不相同，而大量同质化产品的出现势必会降低品牌的相对可视性，使你的产品淹没在茫茫的极海当中。所以呢，产品不仅要可视，更要与同类型的产品建立反差感。苹果公司一直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当别家的耳机线都是黑色的时候，他就专门生产白色耳机线的耳机。当别家大量生产白色耳机线的耳机时呢，他就弄个无线耳机。这样一来啊，即使没有看到图片或者是电影电视剧当中人物的手机，也可以通过耳机来轻松判断出他用的是 iPhone。 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最新的锤子手机边缘这么锋利，甚至可以用来削水果。其实呢，这就是老罗的高明之处，他也利用了反差性，把常规圆润的手机边缘变得很锋利，从而呢让更多的人注意并且谈论它。说完了反差性呢，我们来说第三点，统一性。一味的制造反差的确能够吸引人们的关注，但无法有效的建立产品的可识别度。如果苹果公司推出的每款产品都只是为了与同类型产品建立反差，而不具有某种统一性，人们也很难对其进行识别。苹果虽然一直不走寻常路，但它的产品始终具有统一性，比如简洁感和具有科技感，以至于别人一模仿它的风格就马上能够被认出来，比如卫龙辣条的苹果风海报。所以啊，要想提高产品的可识别度，还需要让它们具有某种统一的特征。在这方面要点名表扬的就是 Burberry 了，通过花纹风格的统一性，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有哪些人在使用 Burberry 的产品，这个品牌呢也就更容易植入人们的心智。第四点，要抱大腿。有些产品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可能是因为品类本身就不受关注，比如说保健品，可能是因为新产品非常的复杂难以被理解，也有可能呢是因为它只是一个小品牌。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把产品与人们生活当中更关心、更熟悉和更热门的信息绑定在一起，让他们成为人们谈论和使用你产品的诱因。这就是为什么方太油烟机要搞一个与女性皮肤有关的话题，因为油烟机本身并不受人关注，但女性皮肤的保养那可是他们每天都要关心的问题。我认为在抱大腿方面，罗永浩做得最好了，他真的非常擅长抱大腿。早年间啊，罗永浩就抱过西门子的大腿，不过呢是以砸西门子冰箱这样的方式，后来呢可以说是走上了正道，开始抱乔布斯的大腿。在他的公开演讲当中就出现过这样一句话，我一个人来到科技和人文的十字路口，只看到老乔的墓碑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现在啊，不仅是他本人，连他的产品都学会抱大腿了。锤子最新发布的坚果 Pro 手机有了这样一个功能，叫做 iPhone 陪护。什么意思呢？就是给 iPhone 当充电宝。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相声演员罗永浩是怎么抱苹果大腿的。光是抱大腿还不过瘾，抱大腿的同时推自家的产品功能，还顺手小小的挤兑了一下 iPhone 的续航能力。 充电语录： 政治它有输出和帮助别人的能力，所以呢，我们想跟大家都说的是这样的，一直以来我们锤子科技的用户到现在也不过200来万人，但是呢，这些用户呢跟 iPhone 用户跟苹果公司的这些用户呢重合度非常高，所有的电商数据都表明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做产品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考虑这方面的东西。那么大家知道现在卖的 iPhone 7差不多电池容量是坚果 Pro 的一半不到，同时呢你们也知道 iPhone 7差不多，我们同事像设计师都是用一个 iPhone 加一个坚果，或者一个 iPhone 加一个 T 或 M 系列的。大家普遍反映的数据是到下午3、4点、4、5点钟差不多就没电了，这跟我们早期做的 T1 很像，是吧？ 那么我们针对 iPhone 用户做了一个很贴心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们可能知道 Type-C 的安卓手机 Type-C 接口是可以输出电源的，听明白了吗？所以这意味着当一个用户，我们坚果一的数据就是这样，很多 iPhone 用户买一个千元左右的坚果手机以后拿去作为它的备用机，主力机型是 iPhone， 备用机型是坚果，但是到下午呢坚果还有电， iPhone 就没什么电了，这也很正常，因为它是主力机型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体贴的这种设计，关怀设计，就是说如果你到苹果的官方网站上买一个 Type-C 吐雷电的这个接口，两个机器同时插上去的话呢，你们看到这个左边的这个坚果，简直分不清哪个是坚果，左边的这个坚果手机呢，它会用 Type-C 的接口输出电给到 iPhone 7，大概是这个样子。能给到什么程度呢？这个被我们内部戏称为 iPhone 陪护功能的东西啊，充满一次 iPhone 7之后还剩17%的电，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如果你们是一个买得起5000多块手机的用户，买一个1000多的坚果系列作为你的一个备用机型，两个袋子的时候，你不要担心带两个手机怎么样，因为你原来有块笨重的电池可以不用带了，是吧？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里是充电时间，以声音为介质的学院派资讯服务。 好的，我们回到今天的内容当中，第五点，故事性。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有产品很少打广告却依然那么畅销？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产品有故事性。比如之前的皇太极就非常喜欢讲故事，百度高管放弃百万年薪去街头卖煎饼果子，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本身也具有反差性。百度高管和卖煎饼就是两个在常理上相互对立或者矛盾的元素。当然，一个好故事也不一定非要具有反差的特征，也可以像悬疑电影一样，让观众带着疑问一步步看下去，或者像众多英雄题材电影一样，树立一个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目标，然后层层打怪。第六啊，要有利他性。人呢是群居动物，如果产品有关的信息可以帮助到其他人，人们呢也会主动分享你的产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饿了么、摩拜、 OFO、 滴滴等 APP 都会在用户使用完之后送10个红包的原因。这些红包啊，大多不是给用户自己用的，而是让你分享给你的好友。下面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充电贴士，总结一下。 美玉必知。 我们来总结一下上面提到的内容，让产品变流行的11种方法，前6种。第一，可视性，让别人能够感知到产品。第二，反差感，差异化产品属性。第三，统一性，同品牌产品要有相同特征。第四，抱大腿，与大 IP 进行绑定。第五，故事性，让产品成为故事的一部分。第六，利他性，让产品对用户周围的人也有好处。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充电时间今天的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呢是流行。要问现在什么东西最流行最火，我说王者荣耀应该没人反对吧。那王者荣耀为什么能这么火呢？在充电时间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回复流行003，流行003，给你答案。好的，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听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想远方爱生活，肩上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要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疯狂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一转变成了个洞。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找自己。哗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不说自己胡思乱想，不要跟我说我只会幻想，啦啦啦啦啦，让我确定。我只希望能够再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光着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个雨，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一个面孔却足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去找你？找自己，躲在我的屋檐下，睡在我的被单里，听见细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继续在这个周二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张碧晨受到爱唱民歌的妈妈的影响，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2009年本来想考中戏的张碧晨，在父母的劝说下呢，转投考天津外国语大学的法语专业，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2010年大一的张碧晨参加了大学里举办的歌手大赛，获得了本科生部的第二名的成绩，然后呢在同年参加了研究生部的歌手大赛，获得了冠军。一半一半，张碧晨。 还有

妨碍生活，肩上的力量给予你我。 品味一零三三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 界多么美好，最美的人都说还好，我信我的经历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轮回，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相信，任何的感情我都能给，我在身上学会流眼泪。转身就逃，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他伤心，这世界多么美好，最美的人都说还好，我的心我的情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相信，任何的表情都能给，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 时间着急地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迷信，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能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能够忘情的

却已经记得那么深。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好冷，整个冬天在你家门。Are you my snowman？ 我痴痴痴痴的等。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映出你和我的缘分。我的爱因你而生，你的手握住我的心疼。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在天空记下缤纷。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不再生存。